准时和你相伴的。刚才那个非常有磁性的男生周准今天没有来，换成了我，一个女生杰克堂。好像在周二的时候十点钟和大家见面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样的氛围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明天是星期三，意味着大家还在继续着忙碌的工作，那在从今天一直到周四的晚上都将是由杰克堂为大家带来的十点大陆记。不知道在工作日的晚上有女生的这种陪伴的感觉会不会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比如说你可以来锁定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来选择收听的方式，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等等关爱青年计划，或者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账号活力982，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比如说这个画面，或者这样的角度，再或者这样的一个大全景，还有这样的一个可以看到主播在推各种调音台的这样的动作，或者呢啊，还有这个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复古的黑胶唱片机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如果你好奇的话，想要看看主播直播的状况是什么样的话，都欢迎用这些视频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同时这些视频的方式上面也开通了留言的部分，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话题，理想的工作。理想的工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当说到这样的话题的时候，你脑海当中反映出来的第一个印象会不会就是最理想的工作呢？还是说那是你的内心的召唤，但是再加上理性的思考，最后得出那个结论才是最理想的呢？别着急，希望在今天的一个小时之后，你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属于自己的答案。那今天的杰克堂的故事盒就是从这开始的。当然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首歌。这首歌我觉得名字很有意思，游荡。我们先把歌推起来啊，不好意思，我临时改变了。这首好了，为什么这么的随性？因为我们言不由衷，来自徐佳莹。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被问到所谓理想的时候，我们得到的那个答案或者说出去给别人听的答案，有的时候要问问自己是不是内心真实的想法。这算是一个小小的提醒，今天晚上我们的留言不需要说给任何一个人来听，也不需要任何一个评判。 言不问由衷，当唯美的祝福都不能投向爱的善变，有时有种，只能有时有种，容我为我们写一篇祷文，愿你永远安康， 谁不慌不忙，是心之所向，愿你永远失去的爱哪儿？原谅我们。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T.Y. 辞职了，因为他想逃离这份工作。他老是说他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服务员，靠卖梦为生。有时候他也觉得自己刚好是走在从而立到不惑之间的小资者，正努力填充着每一个不悔之年的梦境，实现曾经无数虚构的细节。然而 T.Y. 其实是一个音乐制作人，刚毕业的时候被一家公司雇佣，于是他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整洁的小房间，开始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创作，然后再卖掉。过了很长时间，他突然明白，睡觉、吃饭、阅读、交谈、洗漱，这些日常原本也需要专门的空间。而现在 T.Y. 分明已经开始感到空间的匮乏。然而不止于此，命运更无情地把很多人都变成了上年纪的流浪者，卷起衣领，穿着工作服，又或者是职业西装，每天卷缩于大城市格子楼的一个狭小空间里，有时间就坐在一处咖啡馆露天的位置上享受一日的朝阳。 Hill 来自 Tom Old。 刚才看到花椒上面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入场了，谢谢香，也谢谢一三的关注。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杰克堂的故事盒环节，而我们今天的故事讲的是理想的工作。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讲故事的时间或者一会儿互动的时间和我来聊一聊你心中理想的工作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一个具体的那就更好了。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在花椒上面留言，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再或者呢也可以跟我说一些悄悄话，这样的话就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在上面留言或者私信给我都可以。继续讲故事。TY 今天的主人公，他曾经说过他理想的工作环境应该设在乡间，正好可以避开一切的诱惑，他的心灵从此将是简朴清静的，将在某个村口拥有一座白石砌成的房子，会穿上触感偏柔软舒适的棉长裤和踩着白色的板鞋，至少要有几次走到太阳悄然的落下，月亮偷偷升起。对，他要养一只狗，一只叫做小熊的边牧，每天都去林荫小道上长时间的散步。他将借着这天真的光亮才往回走。回家以后，他会打开书桌上的台灯，淡淡的橘黄色光亮，他这才开始坐在工作台旁，放上一张百听不厌的 CD， 研究一下其中使用的乐器音色，还有配器手法、结构安排。这些归隐田园的想法，总在他被绑架在现在狭小的小房间、哪儿都不能去的时候出现，可几乎从来都没有进入到具体实施的阶段。差不多有两三次，他真的开始非常认真地和我交谈。如果他辞了职，他应该要去哪儿？有一天他甚至产生了要从幕后走到台前唱歌的念头，但一想到将会面临更多的约束以及繁琐的忙忙碌碌，他便很快对此失去了兴趣。他说，又或者我可以做一个乐器手，或者到某座荒废的农舍制作乡村格调的陶笛。TY 兴高采烈的设想，我可以每周只在小房间里面住三天，挣来的钱呢再离开小房间过安逸的日子。可是这些处在萌芽状态里的计划从来都只是纸上谈兵，结果是让人扫兴的。放弃自己的工作，抛弃一切，动身去冒险。 TY 想，或许可以从零重新起步，在新的基础上从头开始，这样真的好吗？ 谁先被谁原谅，我要等到天亮、啊、我要看着初晨半上的微光带给我 自郭采洁。继续 TY 的故事，他终于出发了。他说他要去一个新的城市，我去火车站送他。才四月初，正是春暖花开的好时候。他带了两个箱子和一个背包，一个箱子里面都是衣服，另一个装了一些工作会用到的设备，包里放着电脑。哦，对了，他还背着吉他。最终，伊娃还是辞掉了工作。他的脸上出现了微笑。天气晴朗，他对我说：“我感觉迎接我的就像是一个小岛。”我甚至已经看见候鸟在海面上飞翔的身影。当看到某一个画面的时候，脑海中出现某个画面的时候，也许应该用音乐来把它做一个延伸，然后就会把这个想象出来的画面像 MV 一样的配上了画面，配上了音乐。我一边读一边在想，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应该以什么样的歌来为刚才理想的工作做一个小小的暂停和阶段性的总结。嗯，不如我们先聊下去，看看浮现在脑海当中的会是什么。关于故事里的主人公 TY， 他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很多时候所谓理想，就是那些可以和朋友在晚上吃夜宵撸串喝酒聊天的时候说到的那些碰着杯然后把那些理想和眼泪往肚子里面咽的时刻。好像理想的工作永远都只能停留在计划中、梦里或者是酒桌上，但是理想的工作到底可不可以变成现实呢？也许理想和现实之间有一些确实需要足够的运气和努力，但有一些只需要你轻轻地迈出来一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今天我们聊的是在这里理想的工作。关于理想的工作，我也想听听你怎么说。嗯，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要素就算是理想呢？时间哪怕只是一点点，比如说在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曾经想过、设想过，当时记得很清楚，是在等地铁的时候想我希望自己之后的理想的工作是可以不用朝九晚五，时间是那种错峰上班的。你看这不就实现了吗？北京时间22:26:46的时候，我坐在直播间里好像是在上班，对，这确实是在上班，但是更多的我会把它当作是一种享受的和好朋友分享心事的过程。那我也想好了放什么歌了。哎，为什么没有出来呢？再来一次。这就对了。 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哦，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

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话说，哎，感觉跟这个电影不太配嘛。但是刚刚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叫 TY 的主人公终于迈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步。他带了一把吉他，一个背包，就奔向了自己理想的工作。后续如何呢？在接到 TY 的电话，已经是距他离开一个礼拜以后的下午，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他说他正在散步，路途经过了几个很别致的车站，一条看不到头的马路，两边种植着柳树，新芽正绿，又有若干新房子错落有致的沿街分布，但是人却很少，寥寥几辆汽车和自行车和他擦肩而过。接下来他来到一个住所附近的中心广场，找了一张在树下的藤椅一坐，从下午四点快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广场突然热闹起来，成群结队的小孩在这里出现，也许是放学了，跑来跑去的小孩到达了高峰。孩子们热的时候知道一起吃冰棒和雪糕，在夕阳时分一起嬉闹，虽然声音太吵，可是你回想起儿时，似乎这种感觉也很美妙。 TY 说，起初我还是希望寻找一份工作，于是翻看这些年做过的事情，与这边的音乐人交流，聊得越多看得越多，自己理想的工作计划就越来越清晰。与其换个地方继续待在小房间里面被捆绑，不如被自己捆绑，所以我找到我的朋友，也许今年我应该为我自己做一张专辑。我一个人的时候老在到处看，我看到我住的楼下早上的路边卖小米粥的一对夫妇，刚刚在广场中心走过的流动冰激凌车，街角旁边的一家新开的小小的咖啡厅。我喜欢没事出来走走，然后再去里面的一个角落里面坐坐看会儿书。不知道为什么，明知道他们做的也许不是他们心中理想的工作，但是我去感受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理想的工作，平凡简单，充满安逸。我问，那你有没有想好这张专辑的名字叫什么？他说，名字就叫想去。不知道 TY 的这张想去的专辑什么时候才可以完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播放专辑当中的歌曲，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乘着想象的翅膀，乘一座空帆船，帆船是空的，满载什么都是由你来决定的，要去哪里也完全没有负担。一艘空帆船，来自朴树。先听歌，再聊聊你心中的理想生活。 也许随着年岁的增长，经验的累积，我们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我们的头脑越来越清醒。然而这一切都错了，也许我们正走在迷失的路上，因为谁也不知道自由发展的秉性会把人引向何方。但是迷失也许是理想最后的醒悟，总算和原先最偏执的热情拉开了一点距离，学会了等待和适应，属于自己独有的趣味慢慢形成，变得更可靠沉着。而这份理想有足够的时间获得成熟，尽管他们无法准确地描述那些渐进的状态，但它无疑已经给我们的蜕变打上了烙印。理想的工作，这个故事分享完了。听完了之后，你会有什么样想要去反驳或者同意或者延伸出来的部分呢？欢迎和我分享。刚刚看到花椒的直播上面有很多的朋友有留言，一把西瓜刀居然知道TTT， 所以我在预想他应该是我认识的某个人吧，但是谁呢？还有奋飞青年，理想的工作不是不工作，是一份可以让我忘乎所以忘乎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工作。说得好啊，不愧对你的这个花椒的昵称奋飞青年，听上去就是跟你这个留言超级搭调的，就像是你说的话。刚刚好像还有一位朋友说理想的工作就是当下在工作中感到幸福。这让我想到了刚刚在我们的故事盒当中分享的那一大段，当 TY 看到推着流动自行车的流动冰淇淋车的小商贩，还有来来往往的行人，匆匆忙忙的赶着去下班的白领，好像一切都变得那么的理想。刚好偷懒说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也可以来说说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也很理想，我现在做的其实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的理想工作。因为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会想象说如果以后可以有这样的，大家可看到这个全景，全景就是刚好下面写的理想的工作，就好像是为我现在的工作代言的一个 slogan 一样。旁边是一个黑胶唱片机，在旁边是一盏复古的小台灯。高中时候理想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比这个空间还要小一点的直播间里边，戴着耳机，有一个唱片机，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可以分享给大家，和大家一起聊聊天，聊聊心事，听听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还有一盏复古的小灯，这个是必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样的灯光会让人更加容易集中精神，会让人有一种流动感，更聚焦在此时此刻这时这地。所以其实我更喜欢的状态是当我看到你们的留言，然后我们真的像朋友一样，你一句我一句，彼此去激发促膝长谈。所以十点答录机当中会给你一些，不给你一些，准备一些，不准备一些。歌曲是准备好了的，但是歌曲的顺序却会依据我们聊天的内容来随意的变换。故事是准备好了的，但是故事所引发的想法和感受却会因我们在今天聊天的此时此刻的内容不同而有所变化。这是我喜欢的，也是我期望的，这就是我的理想的工作。 Where am I? I'm standing at the back And I'm tired of waiting Waiting here in line Hoping that I'll find What I've been chasing Why do I try? I know I'm gonna fall down. I thought I could fly. So why did I drown? I'll never know why. It's coming down, down, down. I shot for the sky. I'm stuck on. 来自 Jason Walker。 好，用嘴回答一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十点答录机，现在是北京时间22:50。因为刚刚在花椒上面有朋友说，请问这是录像还是直播呢？所以要验明正身一下。对，那其实我更期待的是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你理想的工作是什么。刚才还看到很多的朋友在互动，比如说关于几点起床几点下班，我觉得这个应该还算是理想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应该可以分享一下。起床的时间就不太确定了，有的时候在周末的时候会早晨6点起床，然后晚上11点还会坐在这儿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但是那个时候会觉得晚上11点的那次聊天更像是一个放松，和朋友一起聊聊心事的状态。那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让我我今天是7:30起的，非常准确的数字，但是当然也有的时候会睡个懒觉什么的，大家都一样。理想的工作，现在想想看自己的这份工作还真的是很理想，在周六日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会给大家带来课上的分享。因为现在我除了作为主播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学生的身份，当然是一边在职一边在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虽然说有点辛苦，但是这样的忙碌充实也会让人觉得是理想的，因为所有做的这些东西都是你喜欢的。我曾经也有想过什么是理想的状态，理想的生活。我仔细想了想，好像像我这样的喜欢变化的人，某一种应该是不能够100%满足我自己的需要的，但是在两种你喜欢的状态之间切换，可能对我来说是更好的。我记得小的时候父母会说，哎呀，像你这种什么事情都喜欢，兴趣过于广泛，什么事都3分钟热度的人，可能什么都做不好。这个信念一直伴随我很久，真的很久。当我开始对新的东西产生兴趣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啊，你看你又兴趣广泛了吧，之前做的那件事情为什么不继续多花一些时间在一件事情上呢？这样你才可以纵深下去，像科学家一样的有尊严精神。但是后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渐渐发现这个世界上的应该必须都是一些枷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理想的生活不该一样，理想的工作也不该一样。我们往往会觉得只有 A B C D 这些我们拥有了，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最后想要的那个结果和理想的工作。但是后来你发现你没有 A B C D， 你有 E F G B， 一样是可以达到所谓的那个理想的工作。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就这样，我想通了。我想通的部分已经和你分享了，那你想通的部分呢，或者还没有想通的部分，我也希望你可以告诉我。几种方式， 比如说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哪里？来了，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我们的账号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状，可以看到头发油油的杰克糖，还有侧面的杰克糖，还有理想的工作在下面的杰克糖，还有当我们听歌的时候会出现的那个场景。好，我先把这个调过去啊，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我推推子的时候的状态，对，让大家看一下电台主播是怎么推歌的，因为他离得有点远，所以要整个趴在桌子上。先来听歌，再聊天。9527，选自己喜欢的。 也许这是个秘密，对不起，我又欺骗了自己。我爱你，胜过爱自己。对不起，我把你当作唯一。 时间发现还有3分多钟就要结束了，所以我就把它啦啦啦的部分当做电页推下去了，大家没有意见吧？刚才有人说想点歌，今天没有准备那首歌，而且因为我们的歌曲都是提前准备好的，所以点歌的部分我们可以想一想，看看怎么来解决一下，但是呢可能就会有延迟，就可能不是当下然后去满足，可能需要一点点的缓冲时间，但是我很欢迎大家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告诉给我听，因为我听歌的范围也会比较有限，但是如果大家的可以集思广益的话，可能会有很多更好听的部分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嗯，就这么决定了。所以话说回来，我们的联系方式刚才已经说了，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花椒上面搜索活力982，以及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糖，块如汉音随机的16个字，可以私信或者留言给我，通通都可以。关于理想的工作，我刚才看到有很多人在留言，比如说选自己喜欢的，其实这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可能也是最理想的。人们都在花花世界里，有多少人能回归自己的本心呢？我们总说不忘初心，但是初心在哪里？我爱你，爱的那个你，爱的那个初心又在哪里？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啊，对，就它了，很经典， Make You Feel My Love。如果想让一个人知道你对他的爱，要告诉他去做些什么。如果想要对你自己理想的工作说我爱你，那就要无限的去靠近他。我是杰克糖，明天见。When the rain is blowing in your face.